知，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任何日子，总之是星期日，我们就会出现了，包括今日复活节假期嘛，大家玩得很开心啦，已经有两日假期，不知道怎样玩了呢。大家好，我和阿天使同埋我们阿坚哥，今日呢就是由而家到十二点一路为你献上一些歌曲。咁呢歌曲呢，我都好鍾意呢，就唔会话立乱咁唱嘅。不如我哋定一个大约嘅主题范围啊，复活节，即系呢个活字咧，我哋就会谂起好多生命啊，即系生命嘅复活。我哋揾一啲歌咧，感觉上真系好有活力，好有生活感，好开心。总之唔好 negative 嘅，即系唔好系负面嘅嘢，全部都系正能量、抒情居多啦。因为我哋唔系大 band 嚟噶嘛。我哋唔系咩大型演唱会，不过咧呢个小型嘅演唱会咧，都会希望每逢礼拜日都为你带嚟一个好舒畅嘅晚上。咁样啦，嗱，我即刻咧就谂起我一生人咧第一次唱一啲叫做诗歌嘅歌。所谓第一次唱咧，就唔系话真系第一次唱，而系喺教堂啊读书嘅时候都会唱好多。但系呢一次第一次咧，都影响我几深远嘅。因为呢，我当年呢是中二的时候呢，就因为音乐堂呢就无端端揀咗呢隻歌呢嚟做考试。老师呢，音乐老师就任我哋揀一隻歌嚟唱，你哋唱一段啦，咁然后我就会比分㗎啦，咁样。咁就唱完咗之后呢，我就俾老师呢就夸奖咗啦，佢冇讲嘢，不过写咗 A 俾我。咁于是乎呢，我就开始原来我懂唱歌的咩？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前真的冇想都冇想过我会做歌手的。咁所以呢，呢只歌对我来讲都好紧要，所以到而家呢我都仲系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啱啱呢只歌呢啱晒我唱，因为歌名就叫做在花园里，原本呢系英文嚟嘅 ,In the garden。喺花园里面梗系好多生命力。由种子开始一路发芽，一路成长，可能变成一棵好大好大的树。我们其实人生都是一样，希望你这棵树又壮又健又高又大。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It's still on the roses, 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on of God discloses.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He speaks and the sound of his voice is so sweet, the birds hush the singing, and the melody that he gave to me within my heart is ringing.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 it's still on the roses, and a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on of God discloses.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He speaks and the sound of his voice is so sweet, the birds hush the singing, and the melody that he gave to me within my heart is ringing.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嗱，呢只原本系一只嘅诗歌啦，咁啊，但系后来咧好多嗰啲民歌手，包括到 John Denver 啊、Anne Murray 啊，好多出名嘅民歌手咧，都将佢变成咗一只民歌咁样摆咗喺个唱片里边。我的而且确系写得好好嘅，咁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嘅。咁面对 garden 之后咧，我哋今日同阿 Fins 咧可以好去 share 呢个 garden， 令呢啲生命力咧一路喺个复活节假期咧，一路渗住，好似啲泥土咧渗出一啲生活嘅味道一样。啊，我哋闻到啲泥土味嘅，唱啲歌嚟听下，好有活力嗰啲咧，好舒服嗰啲咧。 系啦，咁啊，我成日觉得咧，复活节都系小朋友嘅节日嚟嘅。 系啊，有复活蛋啊，即系谂起嗰啲先嘅。即系以前我哋细个谂都冇谂过复活节点解噶。总之有假放同埋有复活蛋啦，有朱古力食咯。 咁我听人讲过，点解咧复活节要用复活蛋嚟做呢一个嘅即系象征咧？嘛，因为蛋咧都系一个生命力嚟噶嘛，佢系即系你生只蛋出嚟嘅时候就系生命嘅开始。 系啊， 咁所以咧复活节咧都系系会重新开始嘅一个感觉咯，系喺生命入边咯。咁但系咧点解讲起小朋友咧？因为我成日记得啊，都会成日问小朋友咧。你知唔知道你见到嘅草系边个做出嚟噶？你见到呢个嘅天空系边个做出嚟噶？咁样，咁所以咧，以下咧我就咧带嚟咧几首都系好轻松嘅歌啦，咁样，咁啊就可以喺入边揾到个答案嘅。 嗯，系啦，复活蛋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复活节，因为有生命啦，而且又系朱古力做咧，对你嚟讲更加增添咗好多生命力咧。呢只咩歌嚟噶？ 首先是小时候 哦，我的最喜欢的歌。 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绿草跌破花间起舞，慢了 空中飞翔，令我不胜赞好。谁造大海，漫遍天空色彩布，耀眼发光星辰，问你可否知道？谁造天空海阔，做了细小朝露？谁造美妙乐章，能让我赞美创造美好？谁造墨子，创着新纪于土里，又会再生出来，令我真想知道？又会再生出来，令我真想知道？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是父神亲手创，在远古时候。心数算神恩典，阳光中带出温馨和美善，微风中无限生机在飘送，主的爱心内意陪伴我每一天，朝着天相接，云翩翩，夜空中每颗星星流笑脸，月影中神在深深来安慰，跟主爱相连，同度过每一天，尽令我心温神气之中，因主仍人牵，神在我心中好比光与电，前路哪怕漫步困险，有灵带领心里面没挂牵，求主的光辉燃亮我，尝尽主恩典，一生永未改变，凭爱去战胜斗争，要这关心亲切蔓延，愿永存云翩翩，感激主爱万千次，在心中主的恩典常纪念，若过去每颗祝福未改变，温馨世间书片福在现，大地得温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万籁奏着和谐声，神无似沙透绿丛。红叶满枝，衬着蓓蕾乱舞，闪闪金辉暖清风。静静听着浪潮声，涂着细沙说不休。回味每天神的诗句，探索新机奥秘。画起泡碧海苍穹，细心欣赏那大地气息。神啊，你是奇功，宇宙你拥有，人面里找到彩虹，乱什么轻唱地上爱歌。神啊，你是慈爱， 牺牲，成就爱与义，受痛苦为我舍身，身心比天地厚，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同路，小小的宇宙，天天他眷佑，爱世人终不变，奇妙爱不断有。 真好听啦！所有嘅歌咧，我谂都有成六七只歌加加埋埋， 都有啊， 都有啊。有啲咧可能大家都好熟悉添，旋律都好熟悉，但有啲歌词又改变咗嘅、但系整体嚟说咧，即系我好中意啊，因为呢啲歌咧全部都系啱晒今日唱，咁所以跟住嚟呢只歌咧，我就特登咧，即系今日，因为你知啦，我哋冇特别嘉宾啦，啊，我哋自己度过呢个复活节咧。我哋就可以好隨意咧，我就抄翻我啲歌書啊！嗰啲歌書咧就唔係真係一本書嚟嘅，而係啲 file 啊，呢啲雜亂無章嘅以前一啲傳真，即係傳真嚟嘅噃。咁咧，我以前有一個好朋友，就本來係我聽眾，但係後來成為咗我好朋友啦，因為佢好中意填詞，咁啊成日都會寄好多作品俾我嘅。佢嘅名叫做林孝星。咁佢我而家抄翻呢一个传真咧，就系、是、竟然有一只系 Devoted to You， 即系我哋平时唱嘅 Darling You Can Count on Me 嗰只咧 ，Everly Brothers 嘅。咁佢就将佢即系佢系唔系话谂住以为出唱片嘅，佢就有兴趣写词，咁佢有感而发咧就写咗一只叫做《一生伴侣》，睇下先。有传送日期咧，2006年啊，传咗俾我。 几年 啊？系啊，好多年，好多年，好怀念佢。 寒蝉悄悄寻梦去，远山孤客徒自醉。忆起诗中的佳句，如山中妙趣。流萤引我前路去，夜谷跟我同渡岁，千金一刻享欢笑，人生多乐趣。处处景色刻意伴随，那欲回家去，就让我到千溪里换水，悠然忘掉我声心命碎。谁人教那月儿未退，丽影一对是伴侣，情又光辉轻苦旅，谁痴痴欲醉。回头看我无伴侣，也不知贪恋情绪，青山碧水在影心里，情知心伴侣。 蝉悄悄寻梦去，远山孤客独自追，忆起诗中的佳句，如山中妙趣，流萤引我前路去，夜谷跟我同渡睡，千金一刻享欢笑，人生多乐趣。处处景色刻意伴随，哪欲回家去，就让我到千溪里换水，又已忘掉我姓甚名谁，谁人教那月言未退，丽影一对是伴侣，情又光辉轻苦旅，谁痴痴欲醉，成一生伴侣。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复活节长假期第三日，入境处数字显示，截至下午四点，共有超过54万人次出入境，超过348000人出境，约291000人次是香港居民，其中有超过64000人次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出境，近60000人经罗湖出境。另外超过193000人次经各口岸入境，其中近121000人次是本港居民。市建局表示，未来五年会就多个大型重建项目进行业权收购工作，预计涉及开支超过800亿。现时现金流大约是180亿，累积总盈余大约是370亿。市建局面对一定财政压力，预计今年第三季会需要向外融资。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橋楚說，一些不賺錢的項目難以進行融資，因此要透過賺錢項目進行高額度工程數的融資，用來補貼其他項目。對於市建局著手研究推出更有針對性的招標策略，包括簡化招標條款，和發展商分工合作混合發展，容許中標的發展商可以分期付款，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斌相信這些措施會有成效，分期付款亦會增加發展商入標的意欲。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指一款心臟泵存在安全風險，發出最高級別的回收警告，至今接獲49宗相關死亡個案，129人嚴重受傷。藥管局說，這款心臟泵在高風險心臟手術中或者嚴重心臟病發後，對心室中的泵血提供短期支持，但若使用不當，導管可能會刺穿心臟左心室壁，並導致嚴重不良後果，包括高血壓、供血不足、游離壁破裂以致死亡。產品製造商已經發出新的指引，藥管局說今次回收是糾正措施，並非移除產品，涉及2021年10月以來在美國市場上66000多個產品。 日本全国多个地区录得高温，其中东京市中心下午气温摄氏超过28度，创近150年有纪录以来三月新高。截至当地下午2点，关东地区的甲府市录得最高气温28.6度，相当于六月下旬的水平。日本传媒报道，今日从西日本到东日本上空都受到暖空气影响，气温上升。冲绳县多个地区的气温都超过29度。高知地方气象台今日宣布，高知市岩井吉野樱已经盛开，是全日本今年最早盛开的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周恩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月7号起，逢星期日黄昏6点到晚上8点， 陈小宝播好音乐，播好音乐。 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 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一心，温馨地心。 呢、这个叫做爱在阳光空气中，希望今日嘅太阳出嚟最好啦。日头应该享受咗啦，就算佢匿埋喺后边喺云层后面，都系感觉到嘅。因为如果佢唔喺度照耀住呢个地球咧，我哋就会永远都变咗黑夜啦。今个复活节假期，希望都系充满咗阳光，充满咗活力，同埋一啲抒情嘅感觉。头先只歌咧就系、是，即系我一路。由细到大咧，唱到而家啦。阿边时，你知唔知呢只歌原本唔系我唱嘅？ 知道。 你知啊，嗬？阿坚唔知啦，好多人都唔知嘅。 边个唱啊？ 其实谭咏麟唱先嘅，吓你啊！你都唔知咧。 我真系唔知，我系你唱嘅。 哦，系啊，咁啊，因为当年阿麟咧，即系校长咧，就录咗呢只歌，咁但系佢就唔系好得闲去推广呢只歌啊，因为有好多其他嗰啲好流行嗰啲啦。咁我就听到话呢只歌好似好啱我唱，系咪即系你听下嗰啲阳光空气啊，同埋有郑国江老师啦、啊、即系阿 Ricky 风写歌嘅。咁不如我录啦，咁啊问咗佢咯，佢话好啊，呢句使啊咁样。好啦，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今日咧就无所不谈，无所不唱啊，改到好啊嘛。今日星期日 ，Vince， 星期日咧，应该我哋会。选啲咩歌嚟唱最适合咧？嗬，一日啊，我首先讲一讲啦。星期一咧，如果做啲节目就唔好啦，因为逢星期一咧，嗰啲人咧即系话嗰个 mood 咧好 down 嘅，即系话咧个情绪好低落。点解啊？知唔知？好简单啫， 要翻工， 要翻工噶嘛，要去翻学噶嘛，仲要成个礼拜流流长嚟紧啊嘛，系咪啊？即系其实点解？所以好多歌咧，关于星期一系好 down 嘅。真係喎，有好多英文歌以前流行歌啦，我唔講，但係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啊，唉，星期一已經慘啦，仲要嚟落雨，即係嗰啲啊咁樣。但係星期日就唔同啦，話明係 Sunday 啊嘛 ，Sun 即係 S U N 太陽日嚟噶嘛，太陽日有啲咩太陽歌可以唱下咧？ 尤其是而家是復活節假期啦，讀書的小朋友更加不用翻一段長時間的學啦，咁所以咧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好 beautiful 嘅。 梗係 beautiful 啦，仲要係聽日都唔使翻喎，係嗰度好啊嘛。今個星期日就真係 beautiful Sunday， 但係 beautiful Sunday 以前咧就好鬼死蹦蹦擦咚咚擦嗰啲歌嘅，我哋用抒情版嚟享受一下得唔得？ 錯。 Sunday morning, out with the lark. I think I'll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Hey, hey, hey, it's a beautiful day. I've got someone waiting for me, and when I see her, I'll dance to this day. Hey, hey, hey, it's a beautiful.Beautiful Sunday when you said, said, said, said that you love me. Oh, oh my, my, my, it's a beautiful day. Ha, ha, ha, beautiful Sunday. This is beautiful， 一个 beautiful 的新地，一个美好的星期天，我真的未听过咁抒情的 beautiful 新地，真的好听。然后呢，即是我都以前我即好想是这样的。你都试过做 Benita 或者同我伴奏的时候，我做演唱会呢，我咪将佢啲歌呢全部抒情化佢㗎嘛。 你将粤曲都可以变成民歌㗎嘛。 係啊，我唱係啊，唱落天半天拍月光，用民歌形式唱，同用张国荣嗰隻 Monica。 是啦 ,Monica, 变咗做粤曲版。 唔係民歌版，係啦，係用粤曲版，係啦，粤曲版用粤曲唱张国荣嘅流行曲。咁佢好好玩㗎，但係其实头先我唔係乱噏㗎嘛，即係唔係为改而改，而係 Beautiful Sunday 可以咁唱㗎喎，啊，即係我反而鍾意呢个版本，好舒服嘅一隻歌。多谢你哋为我哋带嚟一个好靓嘅星期天，所以呢我嘅你今日嘅歌呢，我哋决定我同阿 Vince 都好啦，唱一啲好舒畅嘅歌，一定唔会令到你眉头皱嘅歌。所以呢隻当年林振强嘅可以讲係初初入行嘅创业作嚟，佢为一道丽莎写咗呢一隻 Sukiyaki 嘅广东版，就用呢隻歌迎接咗林振强加入填词界，成为大师。我记得这个地球最初只似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对到你现身偷取我心，眉头今天得在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雨中一起漫游，你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到你够大胆轻拖我手，沿途风雨暖暖像被斗，有你对我好，我感到我重要，傻傻爱望你亦感到轻飘，见你我心里就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蹦跳路前，有了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就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 奔跳奔跳路前，有了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眉头今天不再猛皱。 就 Sukiyaki 咧，就变咗我哋广东版，呢个第一个广东版嚟嘅，叫做眉头不再猛皱，永远都啱用，永远都啱听。唔好皱眉头啦，因为皱眉头表示唔开心之余咧，要嘥好多钱去皱嘅，系咪？因为系咪女仔系咪要嘥好多钱去皱纹噶？点样搞啊？边时有冇咩办法啊？ 有一啲嗰啲唔知而家特别嘅一啲嘅打底的 lotion 可以遮到少少紋嘅。 哦，咁樣去紋嘅。 同埋啲人以前話咧，唔好笑得咁勁啊嘛，即係咧，我記得以前就有啲喜劇咧，一笑咧要撐住個眼尾咁樣咯，唔可以俾佢接埋啊，接埋可能有、 哦、有皺紋， 有皺紋， 即係驚住彈唔翻開。 係啊， 又永遠都係咁樣。不過而家好多方法啦，打啲嘢入去咁啊啲人。咁就都係冇咗皺紋，不過又唔識笑咯喎，咁樣即係笑起上嚟都係一好硬一塊板，一條皺紋都冇嘅，笑唔到皺紋出嚟喎，任你揀啦。 我梗係崇尚自然啦，要愛我即係爹哋媽咪俾我哋嘅身體咯，無論樣貌啊、性格啊，或者係所有嘅高矮肥瘦，都要感謝我哋嘅爹哋媽咪俾咗呢個基因我哋。 哦，即係話你而家高矮肥瘦都係你媽咪同你決定咗嘅、即係唔關你自己事。 都唔係嘅，後天一定要有啦。不過我細個出世都真係肥妹嚟㗎啦。係 啊，係啊，即係已經知㗎啦，一出嚟就哇喺十二磅啊咁樣嗰啲。 我個乳名就係肥妹咯。係 啊， 係啊， 即係未瘦過嘅。 真系未瘦过， 即系小学已经系咁样 嘅。咪有段时间瘦过嘅，即系曾几何时用嗰啲外力减肥咁样咯。 哦， 系啊，咁但系唔好啊，真系对身体唔好嘅，其实系。 因为天生就系咁样啊。 系 啦， 所以 等于系咯，等于你天生唱歌咁好听，就唔好搞佢啦，好冇？千祈唔好改变啊！啊 ，OK， 一生不变啊，李克勤嘅一个样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可以即系喺个假期嘅舒畅嘅心情啦，可以随心所欲咁样咧拣一啲令大家都舒畅嘅歌曲。头先我就唱咗眉头不再猛皱，你呢？ 我拣你一首咧比较少啲听到嘅歌，叫做《有你一天》，都系一首好轻松愉快嘅歌嚟。 介绍下 呢首歌系古巨基嘅歌曲啦，咁听下就知道有几咁开心噶啦。 叫做有你 一天， 直到风没法飞，都可爱你。头上雨淋着你，使我妒忌。就算欠运气，相信自己，随时在困境中找到阳光的空气。就如梦想怕实践不到便忘记，亦难以相拥到下世纪。晴天霓虹一眨眼，一早会及时发现，还剩那一天，纵使不休不眠，凭一点坚持遇见明天的笑在我脸颊上那滴吻不会躲地，为了爱护你，相信自己能在白雪之中找到微热的蒸汽。 就如梦想怕实践不到便忘记，亦难以相拥到下世纪。还有你一天便等得到晴天，离空日再远也总会及时发现，还信那一天纵使不休不眠，如果好坚持下去仍相信有你一天便等得到晴天，离空日再远也总会及时发现，还信那一天纵使不休不眠，凭一点坚持遇见明天的笑脸。 真的很少听到这首叫做有你一天啊，很轻松愉快的歌。今天都讲明了嘛，真是好彩是歌海浩瀚，同埋我们识的歌都很多啦。咁啊，净系揀啲舒畅的随心所欲的，即系唔使一定会好 hit 嘅，唔使好流行嘅。咁所以呢跟住呢隻歌呢，我想打，我想讲话，我想打一次，真系打咗先，忍唔住。我试过一次喺演唱会打一次。即唱了几十年，试过一次啫，好少可嘅。但系 唔 知点解，我平时一定忍到嘅。咁但系头先咧，对唔住，对唔住大家吓，唔好意思影响到。唔知点解会令到我咁痕痒嘅呢个鼻哥。咁可能系因为太轻松啦个人。 嗯， 即如果你紧张嘅时候咧，好多嘢你都即系，譬如话我喺个台上边系会嘅。即系譬如你几个钟咧，系唔需要去洗手间嘅，因为你个人会收紧咗咧，就唔会谂。但系而家太轻松，所以唱呢只歌之前咧，唔好意思打咗个喷词。但系呢个喷词代表我哋可以享受呢一首。当年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咩嚟噶？ 打喷词。 哦，你唱嚟听下喂，好系啊，好旧嘅国语歌。哎呀，嗰只歌系咁嘅，系啊，以前一位。经典的怀旧金曲的国语歌来的，是找回这些歌出来先。现在我想唱这些歌呢，就是我们电台节目的一首歌啦。我为它唱了之后呢，都很难会听到的，因为得那个钢琴版。而且呢这些歌就没有即是大肆推动啦，有一个电台。而这个电台节目呢也都已经停了，已经变了第二个节目啦。那做这个节目的就是李仁杰啦。五台嘅，咁系西川游纪江呢个女钢琴作曲家嘅作品，一起走过黄昏，红日盖上了轻衫，笑着说远停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到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和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份情变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盖上了轻衫， 笑着说愿停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到结束，要归家，疲累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过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分情变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 着自傲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坚守信心奋斗。 系啦，呢只系一首大家都熟悉嘅励志歌，一个简单嘅字，企人边做个言，讲得出做得到，有信心就得啦，一个信字。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啦，咁我哋今日好开心啦，喺复活节嘅假期嘅星期天，边时啦，阿坚哥啦，同埋我啦，会送上好多好舒畅嘅歌曲，希望。今个假期，今个星期天就觉得一啲压力都冇，应该嘅长假期咁样，充满咗活力、生气、生朝气嘅歌曲。呢啲棵树咧，中唔中意食下嗰啲生果？嗰啲果实咧，好睇，不过好酸噃。意思即系话外边。好靓嘅颜色，好鲜艳吸引。不过嗰啲肉咧，一咬落去，令你精神爽利。因为呢一种果实叫做柠檬，一棵柠檬树啊。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鸟语，爱上你，多么希望想你只有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片一片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只是在他心里总是旋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暖暖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Say da Lemon Tree 咧，本来系英文歌嚟嘅，咁而家有国语歌系咩？苏慧伦好似 系啊，苏慧伦嘅 系啊，我记得。咁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初初揸住吉他就唱嗰只嘅 Peter Paul and Mary， 都系叫做柠檬树 Lemon Tree。 佢点啊？先睇先。When I was just a lad of ten, my father said to me, "Come here and take a lesson from the lovely lemon tree." 好似咁样嘅，有冇听过？阿坚，你竟然未听过？你个年代嚟噶嘛？好出名噶呢只啊！咁啊，当然系更加旧啦。咁啊，既然咧，即系呢啲歌系要弹吉他先至唱到咧，我突然间咧就想弹下吉他，唱翻我哋以前咧好想唱歌。唔知点解有一只歌咧，我最近咁啊揸紧车啦，长途车咧就会开翻，John Denver， 有啲嘢歌我以前好中意嘅。John Denver 著咗好多好听嘅民歌，咁有啲就好流行啦 ，Country Roads 啊咩嗰啲咁样。咁啊有呢一啲咧都好多 ，Peter Paul Mary 都有翻唱过。呢个叫做 For Baby， 或者叫做 For Bobby 都得嘅。啊，唔知点解佢有两个名，咁可能佢个 Baby 就叫 Bobby 啦。我就好中意呢一首，好随意嘅啫，一个木吉他，仲要系唔好靓嗰啲木吉他，即系等于我而家手拎呢个咧，系一啲好唔靓，即系唔系唔靓。我覺得佢好靚聲，不過好平，有一啲好舊嘅，因為我中意呢一種嘅吉他聲音咧，先至襯翻以前呢啲舊嘅民歌。大家聽下，好靚聲噶，好甜蜜嘅，因為有懷舊嘅感覺。I walk in the rain by your side, I'll cling to the warmth of your tiny hand, I'll doAnything to keep you understand,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body can. And the wind will whisper your name to me. Little birds will sing along in time. The leaves will bow down when you walk by.And morning bells will chime. I'll be there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To kiss away the tears if you cry. I'll share with you all the happiness I fou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love in your eyes. And I'll sing youThe song of the rainbow, whisper of the joy that is mine. The leaves will bow down when you walk by, and morning bells will chime. I'll walk in the rain by your side.I'll cling to the warmth of your tiny hand. I'll do anything, help you understand. I'll love you more than anybody can. And the wind will whisper your name to me. Little birds will sing along in time. The leaves.will bow down when you walk by, and morning bells will chime, and morning bells will chime. For baby, 即系好好 baby 嘅一只歌嚟嘅，好好 sweet 嘅一只歌，好清新嘅歌词。John Denver 的作文好回来，我们又想听一下 Vince 有些什么 baby 歌呢，抒情的，即意思就是说呢，你唱给 BB 听他都不会皱起眉头，不会哭的。那 这些一定是其实用了一首这么多年来都会唱来哄 BB 睡的一首歌。 是 呀。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 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月光光啊，你唱啊嗰只，哇！你即系突然间变咗个妈咪添。好，嚟我哋而家可以将个收音机开大声啲，暗你屋企嗰个 B B 仔瞓，好冇？ 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听朝话妈要赶插秧啦，阿爷睇牛去上山歌。虾仔你快高长大啦， 乜嘢 BB 都瞓着啦，咁舒服系咪？争啲连阿坚都瞓着埋喎，头先系咯，你好似冇弹到嘢喎，你系咪瞓着咗啊？哦，唔怪得啦，我以为你瞓着咗咋。 佢谂翻佢细个妈妈暗佢瞓嘅时候嘅时候 啊，真系唔知我哋我谂细个到咧系冇记忆嘅，我谂我哋妈妈真系可能会唱过呢只歌，都未定嘅，因为以前嗰啲妈妈咧，我哋嗰代嗰啲妈妈咧，唔系识唱好多歌嘅，咁呢啲广东嘅童谣式嘅民谣咧，就一定识唱。不过即系唔知边个作嘅咧呢只，可能系某一个妈咪即系随口噏嘅嗬，噏噏下咧就成为咗一首真系传颂咗几个世代嘅歌曲。咁就我就非常喜欢呢一类嘅歌嘅吓，即系我哋传统嘅。广东歌好难得，好难得。咁到咗我哋嗰代咧，就我哋成长嘅音乐咧，就都系即系四方八面嘅影响啦，有英文歌啊，有民歌啊，咁啊有我哋自己填啲词上去啊，等等。但头先你唱嘅月光光咧，都系有一种感情咧，就是、希望一切呢啲儿时往事咧，都可以回忆翻，留住喺度。所以呢只歌咧，我哋写咗做。愿一切留住，究竟是哪只歌呢？一唱你就明白，有一只很经典的英文歌曲叫做 Sealed with a Kiss， 当然呢广东版都有好几个的， 好多朋友都唱过，许冠英又唱过啦，唔同嘅歌词。但系呢个歌词比较特别，就系街上边冇嘅，系一位老师寄过嚟俾我，唔系 CD 歌，系一首私课歌，系一个老师要嚟离别嘅时候咧，送俾学生嘅一只歌。蒙蒙细雨忆当天，数段往事，串串回忆重现。问可否记着那挥不走依恋的岁月，一切难忘，徐徐印进心窝中。这段友谊，缕缕时光流逝，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清澈的笑脸，不会淡忘。随清风飘送温馨，让歌声将心意倾，为青春谱上诗篇。愿你我永不变迁，今天轻松这阙歌，这份友谊，暖暖琴声和着，为青春躺下过，如星闪烁泪花，愿一切留住。Though 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 you won't be there.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No, when the love wi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sealed with a kiss. Oh, sealed with a kiss.Sealed it with a kiss.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听日起推行，有试点的大厦住户说已经收到指定垃圾袋，参与计划的食肆和院舍亦都做好试行的准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文宇说，试点之一的私营安老院会在试行过程之中详细记录实际运作情况，以便评估每个月处理垃圾的开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会透过计划了解不同场景参与者的操作情况和面对的问题，政府之后会按数据等再作下一步的部署。运输署说，预料明日将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或者机场回港，呼吁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署方说，由于预计在旅客返港高峰的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等车的时间亦都会较长，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以应付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交通事故协调中心会继续监察各个陆路口岸和机场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并且透过运输署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发放最新的交通消息。政府发言人说，2024至2025年度政府会继续维持整体公务员编制零增长的目标，但是并不表示各局或者部门的编制一刀切零增长，因应运作需要和在有充分理据的情况之下，个别局或者部门的编制包括首长级和非首长级职位，亦都包括常额和有时限职位，亦都可以增加。但是在公务员编制维持零增长前提之下，政府增加的职位数目不会高于预计删除的职位。政府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说，今年政府预计会向立法会人事编制委员会提交建议，开设四个公务员首长级的常额职位、四个公务员首长级有时限职位，以及保留三个公务员首长级有时限职位。建议的公务员首长级职位和非首长级职位数目比过去几年建议开设的数目显著减少。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大约6100万选民将会选出全国地方的首长、地区议会和其他地方官员。外界关注执政正义与发展党能否从反对派手中夺回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控制权。土耳其通胀率达到 67%， 货币里拉大幅贬值，分析预料情况对反对派有利。当地传媒报道，东南部迪亚巴克尔地区一条村庄不同候选人支持者之间发生冲突，并且使用石头、棍棒和枪支等武器，安全部队和医疗人员赶往现场，事件造成一个人死亡、11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 张曼芝。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 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应或售卖即弃胶餐具和九种即弃胶产品，酒店亦不再免费提供即弃塑胶洗手用品和胶樽装水给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今年英国语文科聆听考试在4月13号星期六举行，考生记得看清楚准考证标示的播放模式。 聆听考试共有三类播放模式，分别是电台广播、红外线接收系统以及学校广播系统，包括用 USB 播放机或电脑播放。 大部分市场使用电台广播，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放聆听录音。考生要使用能够收听 FM 电台广播的耳筒式收音机，而其他电子仪器例如是手提电话、内置在耳筒的收音机等都不可以使用。 考生如果在红外线系统广播的市场应考，就需要带鼻插头直径 3.5 毫米、鼻有两个绝缘环的耳筒，用来接驳市场提供的接收器。至于采用学校广播系统的市场，考生就无需要自备收音机或者耳筒。 最后提醒大家，开考之前应该先熟习怎样操作收音机，还要检查收音机耳筒是否运作良好，有充足电量，因为市场是不会提供后备电池。 更多详情可以参阅考生手册，考生记得做足准备，考试时才可以发挥最佳状态。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啊，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中步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景停。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寻梦而去，哪怕走崎岖险境，明日谁曝光，这星也带领。 嚟二千零个再重聚第二个部分啦。我哋啱啱过咗一半，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依然都喺星期天嘅晚上为你唱出我哋一齐成长嘅经典歌曲，包括头先只《雪巴鲁星》。我哋当然除咗我 Albert， 仲有阿坚哥同埋正在弹紧钢琴将会独唱嘅 Vince。 夜里孤单，我望向天，人醉了，共舞一片，爱恨在我心里上纠缠，眼泪留在我的脸。说别后，心灵全改变。只要跟你可见面，愿随着到天边。I wanna run to you.相见，像情是万里牵。I wanna run to you，but if I come to you，在这一生里。 迹，一生里将我爱着你。 名叫做 奔向你 ，Run to you。咁我突然间咧一路听紧你唱歌嘅时候咧，我睇翻啲旧相，咁诶，即系唔知点解啊？因为而家好惯噶嘛，揸住一个手机咧，你会突然间有啲相弹出嚟，佢弹出嚟嘅，即系唔知几多年前嘅今日嗰啲咧，啊，见翻我嘅老友记。我啲亦师亦友好挂住佢添，佢应该而家系八十几岁啦。因为佢嚟香港同我一起唱歌嘅时候咧，哇，有冇印象啊？ 好似 我讲紧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Peter Yarrow， 你未喺而家佢喺美国。 2018-19年 系啦，差唔多啦。我谂五六年前啦，起码。咁我希望佢身体健康啦。所以咧，令我谂起由我掀翻佢嗰啲作品，最能够代表 Peter Paul and Mary 嘅其中一首。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llalee. Little Jackie Paper loved the Rusco Puff and brought him strings and sealing wax and other fancy stuff.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llalee.The day would travel on a boat with billows sail. Jackie kept a lookout perched on Puff'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w whenev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 flag when Puff wrote out his nam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llale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llalee. A dragon lives forever, but not so little boys.Painted wings and giant rings make way for other toys. One gray night it happened, Jackie Pape came o'er, and Puff the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earless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green scales fell like rain. Puff no longer went to play alongThe cherry lane, thou his lifelong friend. Puff could not be brave. Puff the mighty dragon, Sally slipped into his cav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llalee. Oh, Puff.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llalee. 是一隻民歌的经典，这隻歌就真的应该60年尾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咁而 Peter Paul and Mary 咧就喺60年初嗰阵咧已经系喺美国爆红啊！ 因为他们这一队民歌队呢，初初都是当然好像我们这样玩民歌一样，玩玩下就被人赏识了，就开始灌唱片，就灌了 Blowing in the Wind， 同埋呢啲嘢就係扣少少嘅，因为佢爆红嗰隻歌就係 Blowing in the Wind， 就唱咗 Bob Dylan 嗰隻歌，喺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场合嗰度唱出嘅，就係、是、你有冇听过一个黑人叫马丁路德金啊，佢就係将即係佢就第一个掀起呢、這、一个即係、黑人嘅民权领袖嚟嘅，咁喺嗰个场合嗰度咧，就成千上万嘅人听佢演讲。嗰、那个演讲里边最重要嗰句咧，就系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个梦想就系希望黑人都有喺美国有一个平等嘅待遇啊。所以咧，黑人民权领袖嗰日咧，就 Peter Paul Mary 就唱咗 Blowing in the Wind。咁后来咧 ，Peter Paul Mary 咧就呢个 Peter Yarrow 咧系佢嘅灵魂啦，作曲啦、主唱啦、弹吉他啦，咁就曾经佢哋系拆咗伙嘅，咁啊各自发展嘅。咁啊 Peter Yarrow 当然有好多自己发展嘅歌曲啦。咁有一首咧就叫做 Tall Pine Tree， 咁啊多谢，因为当时嗰啲 Tall Pine Tree 喺香港都冇流行嘅，好多我哋都好坦白讲都未必识嘅。因为佢厚啲噶嘛，咁然后咧林子祥咧就翻嚟香港唱歌咯，唱下咧，咦，我将我以前自己中意嘅歌咧就改成中文歌，请阿郑国江老师咧写咗呢一只叫做我要走天涯，Tall Pine Tree 嘅中文版系我哋香港认识呢只中文版先嘅。别了他，不想多讲一句话，默默地送他归家，我有满怀情话，今天不讲也罢，想起今年初夏，沙滩之上你与我，默默望着晚霞，想起当初卿卿我我似梦幻化，当初真心的答允变了一串谎话，始终不敢相爱，只怕你宽恕我吧，今天抛下了过去，旧事逝像晚霞，别了他，偏偏不想多句话，默默地接一朵花，轻轻地送与他，今天将心放下，好比将枷锁抛下，彼此相望强笑，热泪脸上的假，想起当初卿卿我我似梦幻化，当初真心的答允变了一串谎话，始终不敢相爱，只盼你宽恕我吧，抛下了过去，旧事逝像晚霞。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天涯啦，我走先 去代父从军啊！ 系 系啊， 花木兰 系啊，嗯，都系一个牺牲啦。其实复活节咧，除咗讲复活之外，都系讲牺牲， 因为有牺牲先有复活啊嘛。 系啦，因为三日前就系、是。 即系受难节啊嘛，系啊。 今日就赴会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花木兰代父从军呢一个，佢放弃咗自己身份，放弃咗佢嘅安逸啦，然后就代替佢嘅爸爸去冲锋陷阵啦，咁样。咁亦都好好呢、這个，因为故事 happy ending 啦，佢变咗一个好犀利嘅即系将军咁样。 系啊， 咁但系咧，其实都好似即系。受难节呢位嘅即系天父啦，即系佢都系舍弃自己，然之后又为我哋牺牲咗一啲嘢。咁但系咧都系一个 happy ending 嚟嘅，因为我哋今日有复活节啊嘛。 好啦，花木兰出现啦。 Look at me, I will never pass. For the perfect bride, all a perfect daughter. Can it be? I'm not meant to play this part. Now I see that if I were truly to be myself, I would break my family's 踏遍似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走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暂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凭着爱啱晒今日啦，我哋头先讲过，由开始到而家咧，我哋都系唱住有活力嘅歌，有生命力嘅歌，有爱嘅歌，同埋听起上嚟要舒服嘅。阿天时，我想点唱得唔得？ 好啊， 因为你头先咧唱咗嗰只卡通片咧吓，《花木兰》咧， 嗯 ，Reflection 系咪？ 系啊 ，Reflection 啊。咁啊！突然间谂起有好多嗰啲动画片嘅主题曲咧，英文歌咧都好好听嘅，同埋我好欣赏咧佢哋啲选角啊，佢哋揾嗰啲歌手咧，好多时候都唔会揾嗰啲新人啊，或者系哇，因为卡通片所以揾啲年青小朋友唱啦，咁佢唔系，啱啱调转，要揾啲好资深、好有实力嘅。老牌歌手，有一齣電影咧，我唔係好記得嘅，係咪咩小腳板走天涯啊？叫做 係啊， 卡通片嚟嘅。咁、 嗯、 我就反而冇乜留意劇情同埋卡通片，我反而留意嘅主題曲咧就揾咗 Diana Ross 去唱喎。話咁 Diana Ross 咧有一隻歌我好中意嘅，想點你唱，叫做 If We Hold On Together。 嗯，好、 啊、都好啱，即係我哋攜手可以渡過難關。啱晒个今日我哋听嘅，好有励志嘅感觉。 Don't lose your way with each passing day. You've come so far, don't throw it away.Live believing, dreams are far within, wonders are waiting to start. Live your story, faith, hope and glory, hold to the truth in your heart. If we holdTogether, I know our dreams will never die. Dreams see us through to forever. When clouds roll by for you.Learn how to bend, seek out a star, hold on to the end. Wildly more tears rolled away. Waves are swaying, someone is praying. Please let us come home to stay. If we hold on together, I know our dreams will never die. Dreams see us through to forever. What clouds roll by for you 点唱咧就经过思考嘅，我唔系求其点噶，即系我觉得呢只歌我好中意嘅，一路都好中意。咁但系咧，我觉得如果你唱咧会好好听，啊真系证实咗添。歌名就叫做《If We Hold On Together》，有例子啦，吓好得意嘅，好多动物嘅呢只卡通。 咁我系咪可以点唱啊？ 吓， 可唔可以点唱、 啊？哦，即系你点翻转头。 系啊，因为有首歌都好中意一首歌，佢又好似民歌，但系咧又系一首好流行嘅歌嚟。呢首系张国荣嘅歌，叫做 张国荣嘅， 系啊，叫做春夏秋冬。 哦，呢只歌就好春夏秋冬都中嘅。好啊，呢只歌真系四季如春。四季都啱唱嘅一隻四季歌，当年啊 Leslie 嘅旧歌叫做《春夏秋冬》，我都系阿林振强写俾佢。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响我唱。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几乎如情，恨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时春雨香。 是的，经常都是逗留在我思潮上的一首歌，叫做春夏秋冬，张国荣的歌。 咁我哋诗歌界嘅都有一首歌咧，都有春夏秋冬呢一字， 叫做咩啊？ 就系叫做咧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咦？ 系啊， 唔系一一样？ 系啊， 几好啊！而家系春天，多谢你陪伴，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多谢你哋陪伴我哋。咁多年，同埋今晚陪陪我度过春夏秋冬。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点点的长大，一次次的结果。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等我引导我保护我，一颗野荷花的人什么都不怕，依靠野荷花一个不撇下。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悟，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从不撇下我，你永远不离开我。 是想靠你胜过。你说别陪我走过春夏秋冬，曾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 先你叫做陪我 走过， 走过 春夏秋冬， 秋冬。我呢班朋友陪我度过好多个春夏秋冬添。每一年任何季节，无论夏天就去饮啤酒，冬天就去饮红酒。讲一个故事咧，就系有班朋友佢话：，诶、哎，我哋以前咧就成日都喺呢个酒馆嗰度相遇，即是老地方啦，成日都喺度举杯倾偈。过咗好多好多年之后，回想起，真系 those were the days。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vern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and dreamed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h yes, those were the days.Then the busy years went rushing by us. We lost our staring oceans on the way. If by chance I see you in the tavern, we smile at one another and we say,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d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Just tonight I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Nothing seemed the way it used to be.In the glass I saw a strange reflection. Was the lonely man really me?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We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Through the door that came familiar laughter, I saw your face, I heard you call my name. Oh, my friend, we're older.But no wiser, for in our hearts the dreams are still the same.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 never end. We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Yes, those were the days.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听日起推行，有试点的大厦住户表示已经收到指定垃圾袋，参与计划的食肆和院舍亦都做好试行准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文宇表示，试点之一的私营安老院会在试行过程中详细记录实际运作情况，以便评估每月处理垃圾的开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表示，会透过计划了解不同场景参与者的操作情况和面对的问题，政府之后会按数据等再作下一步的部署。复活节长假期第三日，入境处数字显示，截至晚上九点，共有超过91万人次出入境，超过462000多人次入境，约37万3000人为香港居民。经罗湖口岸和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人次最多，分别有超过88000人次和84000人次。另外，超過456000人次經各口岸出境。運輸署就表示，預料聽日將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或者機場回港，呼籲旅客預早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交通時間。署方表示，由於預計在旅客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的時間亦都會較長，已展示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加強服務，以應付乘客需求。運輸署緊急交通事故協調中心會繼續監察各陸路口岸和機場的交通和公共運輸服務情況，並透過運輸署香港出行易的流動應用程式發放最新的交通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同寻日在北京房山河北涿州调研，并在涿州主持召开座谈会。 丁薛祥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有序推进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加强资金使用监管，着力将各项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他又说，继续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将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土耳其地方选举投票结束，预计初步结果稍后公布。最高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除了一些事故之外，投票过程没有出现问题。今次选举在高通胀和货币大幅贬值的背景下举行，分析估计情况对反对派有利。外界关注执政正义与发展党能不能够重夺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控制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小世界 欧子林、 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乐山、百毒都不侵、 黎展锋、 怕是我有志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还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三五成群带来全新的两性关系角度， 你多数不会去另一半的自己那些姊妹那些圈子， 是啦， 我成日都觉得那些的聚会好像宠物聚会那样， 宠物不会参与到你们聊天的过程的嘛，你又会说话的，你看看我多年几乖， 通常对话就是说我买了一件新衫给你穿啊，这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的游客可以为香港带来约0.1%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我老婆成日同我讲，我知道你忙，不过你都要记得每晚翻嚟屋企同我食饭噶嘛。我记住咗呢一句啊，所以之后我就逼波成要准时同我一齐收工。不过之后波成有冇翻屋企食饭，我就唔知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家人。 像流水般 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是否可以留住了？蝉在叫，人在笑，长夜离别了，谁在笑？留下了阳光照耀，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 多谢你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零歌再重聚。刚刚是人似浪花，当啲浪花越过咗岩石，向沙滩慢慢涌上，将我哋啲足印逐一逐一冲洗。 落日秋山孤魄，寒夜路冷风清，寂静是荒郊山岭，明月夜照山径，月夜秋风吹过，红叶傲笑山中，独自在荒郊漂泊，流浪到那荒漠，默默看夜空，星光闪处奥妙无极，冷雨下我心有凄意，迷离雾里看不见。夜静秋山飘远，云雾互诉深曲，大地是苍苍一片，谁人无冷雨走过。 多謝 Vince 嘅祝願。父子的假期好开心，可以跟你一起度过。我们有一首歌是 Vince 除了唱，除了弹，还是作曲原唱的歌。原来天使在身边， 每次困惑时，为何命中选着我？怎么了？到那日再没缠绕。听到声音说，若果受伤哭倦了，快将泪轻抹掉，会结疤了。无常奉献使你的记载，从前内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争恋在雪山里，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总在一生的 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

在融化作世万千变，在幻变无穷云彩，全凭爱，让欢笑永没变改，全凭爱，让古老故事放彩，愿世间充满这古老的爱。 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让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